或者盡量靠近公共交通設施的土地，甚至港島的土地。他又希望在较大的土地上兴建多些单位，不是太大的土地就兴建高一些。他又说，大小单位比例大致上会跟从传统公屋的分布，尽量在市区安排大单位，新界可能有较多小单位。对于施政报告提出私人参建资助房屋，何永贤说，目前有三块土地，出年会陆续推出投标。相信私人发展商在流程处理、工程规划等的方面可以加快建屋速度。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东沙以南大约540公里，预料初时向西移动，稍后转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一声啊！呢啲咧，我哋弹吉他啲人叫做 harmonics。咁边个弹嘅咧？其实咧，头先呢个吉他咧，一个吉他弹晒嘅，冇其他乐队伴奏嘅。佢又叫做 Jackie Lau 嘅刘卓伟，多谢佢。咁佢咧就中意弹民歌啦、流行曲啦，同埋诗歌嘅。咁刘卓伟咧都系一个好中意呢一类音乐嘅人。而今日咧，我哋2000靓歌再重聚咧，都会有咁上下嘅感觉，俾大家一个好舒畅、好平和、好安全、好冧嘅夜晚啦！2000靓歌再重聚，今日系3个小时，呢个系当然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星期日节目，大家好，我系 Albert Ang 欧瑞强。 当然啦，喺钢琴咧走唔甩嘅咧就有 Vince， 唔该晒泳师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坚哥啊，我哋嘅老拍档。而今日咧，我哋稍稍咧突然间谂到个主题咧，就系叫做斯文流行曲之夜。啲流行曲咧好多个噃，不过系全部斯斯文文嘅，好少嘈喧巴闭或者系讲一啲即系 negative 嘅嘢嘅。咁所以咧，斯文流行曲都几啱，但系斯文其实咧就系诗歌、民歌。同埋流行曲，咁啊当然咧，我哋要揾一啲呢三方面嘅歌都识唱嘅朋友咧嚟做嘉宾。首先第一位介绍啊，咪咪听邓婉玲 ，Hello， 大家好。 系啊，阿咪咪嚟过啦，唔止一次啦，唔止两次啦。不过我廿几年咧，你嚟几次都系好少啊。第日多啲嚟吓，咁啊，咁啊，咪咪咧就揾埋佢个拍档，大家一齐灌唱片。一位福音的歌手，但是呢其实呢他的履历我都不懂讲，是很长的，即是差不多成本书才讲得完，跟香港都很有关系。我们介绍呢就是陈立业 Lambert。 Hello,Lambert Chan。 Hello, 你好你好。多谢，欢迎你有第一次来我们的二千靓歌啦。 是啊，很开心。 今天呢就 Lambert 和 Mimi 呢就带了很多即是诗歌、民歌、流行曲。加上 Vince 呢三个钟头，好似唔系好够，不过唔紧要，我哋开始一快啲开就得啦。咁第一只歌咧，我就系我提议嘅，咁好得意嘅，真系用即系最近嘅流行曲式啦，有啲 rap 啊，有啲成，但系你又唔会觉得佢好似嗰啲黑人嗰啲 rap 咁噶噃，因为个内容咧，你细估唔到咧，原来你两个我唔知嘅，你两个原来系。猫迷嚟嘅， 好出名嘅猫痴嚟嘅， 好出名啊！点解咁出名啊？ 因为我哋嗰啲嗰啲 I G 啊，嗰啲咁咧，全部都系放猫啊， 放猫嚟嘅。咁啊，嗰只歌咧就叫做《小黑与 Pinky》，小黑就应该系 Lambert 只猫啦， 唔系、 啊，又唔系调翻转啊？ 啱调转， 我小黑系 Mimi 嘅， 系啦， Mimi 听咧就养只小黑，咁啊，你又养只 Pinky， 系啦， 养只女仔猫， 唔系女仔，白色嘅猫， 白色嘅。哦，咁啊，而家咁啊，即系都唔系细个噶咯，系咪啊？ 两只都翻咗天家， 系啊，翻咗天家啦， 系啊，系廿几岁啦。 所以咧，就你哋合唱咗呢只歌咧，就纪念佢哋，系咪啊？呢只歌好得意啊，我听过啊。不过今日咧就唔系播唱片嘅，就唱歌咧就好似唱到播唱片咁嘅。歌名就叫做《小黑与 Pinky》，唱歌嘅系两位猫痴。 回家时开门见猫，便为它解肚饿。原宠坏它，为了它睡醒了即去喝。回想自己曾任性，嫌爸妈不爱我，而现在已知，其实父母怎不给爱猫，给我更多。 宠物不像宠物，甚至可启发激励我。 微妙相处激过 人类拍拖。猫似不只有我，你也爱猫，想猫讲猫好自然何？今天秋风楚楚，湖上猫的智慧，猫的小百科，猫似不止两个。世界爱猫，想猫讲猫，沙数银河，今天不好错过。湖上猫的智慧，差不多可当一课。 张床饮我个杯有冇搞错？一张梳化三个空位，一万零中间讲过。每年我唔入加班，食足三餐，以后隔早翻，争取时间对你好过三个出嚟讲。 为生活超时上班，被逼公司困坐。如猫儿相伴母亲，弥补我可以么？原猫无踪和气温，陪妈妈等见我。来日在远方，楼下亦有花猫的叫声，家里唱歌。 宠物不像宠物，甚至可启发激励我。 微妙相处激过人类拍拖。猫似不只有我， 你也爱吗？想吗？讲吗？好似远航，今天秋空错错，胡说猫的智慧，猫的小百科，猫知不知两个？世界爱吗？想吗？讲吗？山数银河，今天不好错过，胡说猫的智慧，晒不多可当一课，猫知不知有我？你也爱吗？想吗？讲吗？好似银河，今天秋空错错，胡说猫的智慧，猫的小百科，猫知不知有个？世界爱吗？想吗？讲吗？山数银河，今天不好错过，无数猫的智慧，差不多可当一个。 猫知唔知你两个啊？ 我今晚翻唔到嚟食饭啊！ 哎呦， 你留汤俾我。 唔留啦，留啊！我留咗俾啲猫啊，留咗俾 Pinky 同埋小黑。饮唔饮汤噶嗰啲猫？ 嗰啲貓啊，我媽成日話煲雞湯俾佢飲。 真係噶、啊，我真係、啊、以前我細個嘅時候都有養過貓啦，屋企啦，又唔係好似而家你哋嗰啲貓黐咁。即係以前我哋細個嗰啲，我哋中國人家庭係屋都有隻貓喺度嘅。 哦，開門口嗰啲啊？ 佢唔係又唔係開門口嘅喎，係捉老鼠同埋有佢嘅、嗯，即係有時食剩啲魚啊咁俾佢食咯。咁、嗯、但係因為佢好獨立噶嘛。 嗯 咁誒，佢夜晚就自己出巡，但係唔使帶佢噶嘛，唔使 walk 佢噶嘛。咁我想問兩位貓痴啊，點解咁中意養貓咧？啊 ，Mimi， 點解啊？我自細已經中意嘅，咁覺得貓仔同我個性格都幾似咯。其實呢首歌咧係特登係即係為到兩隻貓而寫，咁背後有個故事嘅。即係我細個嘅時候其實都好反叛，即係好曳嘅。咁自從養咗貓之後咧，就覺得哇，隻貓咧頭暈身興啊！即係例如有啲皮膚敏感咧，我就好緊張。咁我就自此之後咧，我會覺得嚇、啊，原來我對隻貓都咁緊張，何況係一個人？ 係，即係所以你要諗翻你即係爸爸媽媽，即係對你嗰種感情。係 啊！ 哇！如果係即係當你隻貓咁，哦，原來佢咁錫我， 啊、 即係可以哇！即刻令到 Lambert 咧、啊， 我咧就都係由細到大都中意貓啦。咁、啊、但係一直都唔知道我係咁中意貓嘅。係 咯、啊。 就直到係我爸爸過身，即、就、係、是、我廿幾年前嘅時候，我爸爸過身。咁我因為我成日都出差啊，即係嗰陣時工作好忙，咁啊成日都唔喺屋企。 係。 咁我就話啊，不如領養一隻貓回嚟陪下我媽啦，咁、 哦、 就自此之後發覺原來不但係佢中意，其實係我仲中意多啲，咁就一養就養咗廿一年先至離開我， 係、哦、啊，我就即係你哋養嗰啲貓係因為我細個嗰啲貓咧就真係嗰啲家貓咧， 嗯， 我唔知道叫咩品種咧，總之係中國貓啦，我覺得係養嗰啲我唔知 道，家貓， 但係而家咧。即全部都係啲 pet 咁樣嘅款嘅喎，乜嘢款咧？哇，真係好可愛嘅，好靚嘅，咩短毛、長毛啊，咩咁？你哋養嗰啲嗰啲阿 Pinky 啊、小黑係咩貓嚟？ 波斯貓。 哦， 我嗰只就叫安哥拉貓。哦系啦， 咁就係短毛噶， 唔係就係長毛， 就是、長毛噶， 好，但係全部成身白色咁樣。 哦，好似我而家屋企只狗，我以為淨係養狗。 哦、okay, 我都想養狗，不過我驚佢同貓打交。 但可能會噶，咁我就冇養貓而家，咁但係都明白，即係寵物唔係寵物嚟， 嗯， 即係根本係。點講家人嚟， 係啊， 真係噶！我而家嗰啲只狗，正如好似我三個細路咁咯，各有性格啊！你每一日都係同佢嘅時間最多， 係 真係多過你其他嘅家人好多。佢廿四小時都係屬於你的。 咁尤其是狗添咯， 狗更加㗎！你出咗門口，佢就貓喺門口等。 係啊，貓就比較高竇啲啦， 係冇錯。 唔係㗎，我嗰只好似， 因為今日咧二千靚哥就好開心㗎啦，可以即係真係無所不談，可以傾下屋企只貓啊，傾下。當然咧，我哋會有詩歌，有文歌，尤其是咧，我好想聽一啲好舒服啊，令心境好平和嘅詩歌。今日咧，可以阿 Lambert 同埋阿 Mimi 咧，就可以即係帶一啲我哋可能唔係太熟悉嘅詩歌都未定，但係而家講起我又好似聽過有啲即係譬如好舊嗰啲啦，譬如 Lambert 頭先話唱啊《無言者》，我知道我以前做 DJ 咧，我有介紹過。呢隊樂隊㗎，係啦，咁呢隊樂隊就叫做 赤道 啦。你嗰隊樂隊咧叫做咩啊？ 叫轉捩點。 轉捩點。 係啊。 以前我想問咧，你開呢個樂隊嘅時候咧，啲、人識唔識讀轉捩點啊？ 轉淚點。 係咯，你哋叫轉淚點啊嘛？以前 啊， 呢個説來話長啦。因為我經歷過曬，因為我做 DJ， 咁我哋冇呢啲天書，冇考試，冇成，要自學。 咁、我就日日都請教鐘大哥嘅。鐘大哥是我哋鐘偉明播音皇帝。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多謝阿咪咪啦，咪咪係一位即係詩歌界嘅大家姐嚟。 天啊，唔敢講。 哇，起碼 早入行嘅。 我問阿 Vince 知阿 Vince， 咪咪係咩？即係喺詩歌界係點稱呼佢啊？ 詩歌界容祖兒。 咦，好啊，呢個 詩歌界容祖兒， 即係阿姐啦， 天后啦，最正係天后 啦。 好啦，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咧開始我哋呢一個今晚嘅詩文流行曲之夜。咪咪唱只詩歌聽下，但係咧聽來你未必知道係詩歌，好聽。呢只叫做 《憶當天》。的那段旧梦，他仿似与我夜里共行。沙滩中的每段道路，编出你与我两双足印。漫漫路，无论多少崎岖，都有基督紧握我手。与寂寞，但也不孤单，明白你。是共行，回望我过去多少的失意，但你每次每次也在旁，是你没我旅行，是你陪我经过，明白到有你居于心深处，我不再是独行。 詩歌就叫做《足印》，咁想請問係邊位作曲填詞嘅？知唔知道？ 作曲作詞係馬中傑， 係佢本地嘅 即系作曲填词人啦。 你熟啲搵两笔， 系我嘅好朋友聪年，系啊，聪年啊。 即系其实我有个感觉咧，就系一路听好多，譬如有时 Vince 都会唱。我细个又读九学校， 嗯， 咁识好多，即系嗰阵又冇咩本地创作嘅诗歌嘅，全部都系将一啲外国嘅。傳統的詩歌呢就翻譯了啦，咁所以唔啱音都冇所謂照唱。咁但即係呢個傳統嚟，唔會有啱音嘅詩歌嘅意思。咁但係呢即係我又覺得喺詩歌界呢，喺有些音樂上面係好豐富，即係好多作曲人，好多填詞人。反而呢即係民歌呢唔夠咁多喎。即係本地嘅民歌就比較狹窄啲嘅。即係咁但係如果你剛才唱阿 Mimi 你唱足人呢，我哋慣唱咗。另外，我有個好朋友嘅鄧慧欣啦，佢都係教友嚟嘅啦。咁啊，鄧慧欣嗰只又係叫《足足人》。 OK， 記唔記得啊？有冇印象？我唱幾句俾你聽下啦。OK， 乜嘢 key 都啱。 落日秋山古柏，寒夜露冷風清。寂静是荒郊山岭，明月夜照山景。默默看夜空，星光闪转奥妙无极。冷雨下，我心有凄意，迷离雾里看不见。世界上每一个小字，弥漫了真理。 呢个足印得两步嘅啫，吓咁啊，去到第三步啲海水冲咗去啦。剛才你歌呢亦都係民歌界嘅一首足印，咁所以今晚呢詩歌一首民歌一首都好啱。跟住我哋請阿 Lambert 啦，佢唱一隻真係流行曲，因為我哋斯文流行曲嘛，今晚咪斯斯文文好啲啊。 好啊，嗰陣時啲人點解其實問我點解要揀黎明啲歌？ 點解？ 佢話我係似詩歌界黎明。 哇！要聽下先得㗎。 因為我個眼袋比較大啫。 我仲以為佢係個樣似添。 唔係，差好遠。或许匆匆一生中要与你相聚，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道我为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过，永远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使失去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相爱。习惯了每晚要吻过你再去安睡，当天的那段誓言长留心里， 此刻却吻别你人海里，悄悄然离别我。可知我若你难过，情不必解释太多。与你爱爱情愿感激心里，愿爱意尽记取，盼再与你抱紧每段承诺，一起再追。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假先得退你，谁要未来，谁愿放心离开？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只想拥有你，同到未来，陪伴着我相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尼格已經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天文台會在今晚發出一號戒備信號。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尼格會在未來幾日移向南海北部，靠近華南沿岸。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在影響華南。受到尼格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未來幾日風勢頗大，高地風力可能達到烈風程度。天文台有預料，與尼格相關的外圍雨帶會在本週中期為廣東沿岸帶來狂風驟雨，呼籲進行戶外工作、水上活動或者行山的市民留意天氣變化。環保署即日起展開為期18个月的公共屋邨廚餘收集試驗計劃，首階段在5个公共屋邨，共大約30座樓宇陸續安裝智能回收桶收集廚餘。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出席試驗計劃宣傳活動的時候說，現時家居廚餘佔整體棄置在堆填區的廚餘量大約70%，全港有30%人口住在公共屋邨，希望透過試驗計劃制定一套切實可行並且符合成本效益的可持續方案，妥善收集家居廚餘，並逐步擴展至全港更多的公共屋邨，配合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5个試行的屋邨包括香港仔石排灣邨、牛頭角財德邨、將軍澳常德邨、堅尼地城、觀龍樓和柴灣連翠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在北京閉幕，通過免去陳文清的國家安全部部長職務，任命陳一新為國安部部長。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陳文清現年62歲，日前升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接替68歲郭聲琨的職務。現年63歲的陳一新是中央委員，早年在家鄉浙江任職，2018年起擔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巴西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開始，全國大約1億5600萬名的選民將會在現任極右翼總統博爾索納羅和左翼前總統盧拉之間選出新一任總統，兩名候選人先後投票並表示有信心當選。第二輪投票將會在當地星期日下午5点結束，預計幾個鐘之後公布結果。多間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盧拉的支持度稍為領先，但是與博爾索納羅的差距不斷縮小。盧拉在第一輪投票得票率48%，領先第二位的博爾索納羅大約5个百分点。由於首輪投票沒有候選人獲得過半數選票，得票率最高的兩位候選人進入第二輪投票。除了新一任總統之外，第二輪投票亦都會選出巴西12个州的州長。天氣方面，預測本港 天气干燥，晚间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短池游泳世界杯多伦多站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港队女飞鱼何思培继德国站之后，再度取得金牌。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晨光第一线，亲子100%。 小白，你认为凑小朋友，爸爸应唔应该帮手呢？ 小白凑小朋友，爸爸帮到啲乜嘢手啊？ 我唔识啊， 不如揾佢问下啦。 同你分享一下，我是何基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亲子100%，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播出，仲可以网上重温。 早已坚信以后路向是人定，自信心火般赤红，不信命，为理想倾出知性，不怕路满是泥泞，路纵多崎岖，靠坚毅路能平，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挫败彷徨，亦都唔会有永远嘅天清气朗。就算从前曾经困入围墙，就算过去有好多灰心障茫，为住目标继续努力去闯，跌倒都可以再起身奔往。虽然几经风霜，但系如果能够坚持唔改变自己嘅志向，就算有几多苦楚都可以担当。 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 互励互勉，一定可以冲破困难，凭着爱一定可以高峰再上。 遇困境都可笑迎，不畏惧与天争胜，遇困境全力拼，踏前程。风中飞翔， 向理想飞翔，让内心的炽热光向海阔天空飞往。 搭战者，搭战者。 因为希望咧，当年咧喺学校诶同老师一齐合唱呢只《Carry On To Tomorrow》嘅同学们，而家已经踏咗前程，一个美好嘅前程，去到一个高峰嘅境界。因为时间已经过咗好多好多年啊，希望大家都还记得呢一只永不放弃嘅《Carry On To Tomorrow》。今日咧又因为有民歌啦，又有诗歌啦，又有流行曲啦，所以呢只踏前程咧。就是这个 Carry On Till Tomorrow 的中文版，带领了下来二千靓哥。二千靓哥今天有两位男两位女士，男的就是我和 Lambert， 我们的 Lambert 叫陈立业，女的呢就是 Vince， 同埋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就是 Mimi Tang 邓婉玲。有一只歌呢就真是啲女仔咧，就愛到即係發燒噶啦啊！因為咧，突然間出一隻歌叫做《終身美麗》，有冇邊啲女仔唔中意《終身美麗》噶啦啊？咁如果開一間美容院咧，咁直情要徵用呢只歌嚟做呢個廣告主題曲都啱。邊時咁啊？麻煩你同阿 Mimi 咧，將呢啲全世界最美麗嘅東西咧，俾我哋好嘛？ 塔尖仍旧记得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 呢一個就叫做終身美麗，大家熟到好緊要噶啦。當年是電影噶嘛，電影的主題曲啊，鄭秀文同埋劉德華係咪啊？ 嚇，兩個肥。 佢喺戲裏邊咧，我冇睇出戲添。係點樣幾時唱的佢？即係佢減緊時 咧。減完之後。 減完之後唱。 減緊啊！ 減緊嗰陣唱嘅。哦，咁啊，真係呢啲題材真係好嘢。即係我諗冇人唔啱噶啦。而家呢個潮流。咁當然啦，頭先唱歌嘅咧就係阿 Vince 加我哋嘅鄧婉玲阿 Mimi。其實我哋頭先開始嘅時候講過啦，今日嘅主題叫做詩文流行曲啊嘛。詩歌界咧就好多咧，其實譬如好似曾路德啊啲咁樣，都係即既然係唱詩歌好多年，但係唱流行曲仲耐，唱民歌，即我識佢嘅時候，佢大家都唱緊民歌。啊！即系喺学校识嘅，我哋即系中学嘅时候。咁啊，诗歌仲有咩啊 ？Mimi， 仲有啊 ，Ivy 好似系啊， 苏 如红啊，系啊，有啦，有 Eternity 啦， 系 Eternity 系诗歌界话，即系不断都喺度唱紧嗰啲上过嚟嘅，因为所以我好熟悉佢哋。我个妹啦，我个亲妹啊，欧桂芬啦，啊，一阵间你哋可以演绎下我妹嗰只歌喎，叫做问喎。系啊，你知唔知系我妹啊？邓婉玲，你唔知咧，所以佢头先咧，我已经奇怪佢练嗰时候咧，佢话唔知边个，我话咦，呢个歌咪我妹嗰只歌，啲original 系欧桂芬。 系啊， 阿 Lambert， 咁即系我哋虽然咧因为我啊大过你嘅应该， 咁咧差唔多， 一定噶啦，即系差唔多我呢个口头禅嚟嘅，好少人大得过我嘅，唔系地位，系年纪讲紧。咁咧，即系可能我唱紧歌嘅时候，你就喺学校嗰度 读紧书 啦，唱紧民歌嗰啲，系咪？即系起码咧都识唱以前我哋嗰代嗰啲英文民歌咧。系世纪有限噶啦， 即系走唔甩噶啦。细个听你唱歌， 但你都走唔甩， 我都走唔甩啊！ 你而家要唱一只，我要考你，考你牌。你细个你喺学校里边，你唱咩英文民歌先？ 我第一首英文民歌就叫 Donna Donna。 哦 ，John Byers 啊， 嗰阵时就系呢个音乐比赛嘅时候。系啊，嗰陣時校際音樂比賽，咁嗰陣時就 你參加民歌組， 係啦，民歌組，咁我就同一個同學一齊參加嘅。 哎呀，咁啊，兩個一齊唱， 係啊，咁啊得咗冠軍。 哇，咁犀利！咦，你叻過我？ 唔係， 我咪因為我嗰個年代我參加過一次。 哦，係咩？係呢只歌唔係啊？ 唔係呢只歌，我係唱日本歌。 哦。 但係我個古仔講過啦，費事再講啦。Vince 聽過嘅。我真的參加過唯一一次的校仔音樂節，唱民歌。 那隻都是我第一次，亦都唯一一次參加歌唱比賽。 不過我冠亞季軍都冇喎，所以即係渣過你好多。不過嗰個最後嗰個評判解釋點解唔俾我。特登講嘅， 太勁， 係啊，真係佢寫住嘅。 咁係啊嘛， 佢唔係其實唔係咁， 超曬班。 唔係佢話個西人佢唔識我，冇人會識嘅。其實嗰陣好出名嘅，但我讀緊書，咁咧。佢話：你以為你唱日本歌，我唔知道你唱乜，即係咁都係理由嚟嘅，因為真係從來未試過喺音樂節裏邊有人用日本歌參賽嘅。咁同埋佢收尾就醒翻我一句啦，寫咗喺個我嗰張成績單嗰度 ，You are too professional。 哇 ，sorry。咁係咪好 professional 都爆炸？ 爆燈。 喂 ，Lambert， 我哋而家當參加校際音樂節。 哇，好驚！ 咁我哋兩個同學， 好， 我哋一齊腳震， 係 腳震震咁上台。唔驚啊！我哋大家監噶啦，你又驚我？ 好， 因為我又好 諗起當年。 係啦，你驚我時 五年班嘅時候。 嚇！咁細個參加， 係啊， 咁你贏到冠軍啊？ 係哇！我上咗麗的呼聲嗰陣時。 哇！係啊！哇！好犀利喎！差啲一個唔覺意，如果你再早啲。上嚟的呼聲去阿陳美玲嘅美玲晚會啊， 嗰陣係新兒哥哥咯， 新兒哥哥啦，已經係 OK， 呢只叫做 Donna Donna。 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 there'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High above him there's a swallow Winging swiftly through the sk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ove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Stop complaining, said the farmer. Who told you what's got to be? Why don't you have wings to fly with, like the swallow so proud and free?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Calves are easily bound and slaughtered, never knowing the reason why. But whoever treasures freedom, like the swallow has learned to fly. How the winds are laughing, they laugh with all their might. Laugh and laugh the whole day through and half the summer's night.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哇！希望评判俾我哋冠军啦！ 好开心啊！ 我齋彈啊 ，Lambert 唱啊，哇！我哋呢個組合都 OK 啊， 好啊，希望有機會就再 有機會啦，等等啦。因為如果你講起呢啲歌咧，真係死啦，停唔到手，因為我呢個吉他好耐冇拎過出嚟， 所以就唔可以停。 你知唔知頭先我哋吉他真係 fit 到好緊要，好適合咩意思呢？我有十幾廿個吉他 ，OK， 但呢一個咧就最適合彈 Donna Donna 嘅， 係嘛？ 點解呢？因為我以前初學吉他嘅時候咧，就未有機會買到呢一個，後來咧好快咧。就買咗第一個，即係其實係第二個吉他，第一個係我哥哥嘅。咁我買咗呢個咧，就因為平啊，因為最低級咧，所以啱曬咧，即係呢啲尼龍線啊嘛，呢啲聲啊咧，即係我啲聲音咧，唔係鋼線咧咁清脆，但係咧就有嗰種民歌，即係好 feel 咧。咁咧，所以攞翻出嚟，而家呢一個咧就係一個低檔嘅吉他，但係我覺得好中意呢啲聲嘅， 好 好中意呢啲聲嘅，即係呢啲係我嘅回憶。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我最多回憶，我諗大家都有，你一定會有嘅。 嗯。哇！呢只係我第一隻學吉他要學彈嘅一首歌。 呢只係我最最最最最中意嘅民歌。I'll be a dandy.And I'd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and I'll slip in your clover. Who care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t live on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right now is my story, our love and our cry and our s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H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每一次唱呢个歌咧，唔知点解都会起鸡皮。我自己 头先听到起鸡皮， 因为我即系唔系我唱唔唱得好听嘅问题，而系即系细个一路成长嗰种情 怀，同埋谂翻起嗰啲咯，系啦， 系啊，真系谂翻好多嘢。哇！一日 Donna Donna 一条地，我约埋你下一次，我哋整啲民歌队上台嗰度一齐唱下佢。好咁啊，跟住我呢个想听下 Mimi 嗰把靓声。Mimi。你唱只乜嘢歌俾我哋听啊？今日个主题咧就叫做斯文流行曲，所以咧三种歌任拣。 呢首歌叫做《幸运是我》。 哦 ，You're so lucky， 好听啊！ 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想偏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信心，默默地说，幸运是个小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信心。

the child move 10 times around the seasons. Skated over 10 clear frozen streams. Words like when you're older must appease him. And promises of someday make his dreams. And the seasons, they go round and round, and the painted ponies go up and down. We're captive on the carousel of time. We can return, we can only look behind from where we came, and go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in the circle. 向我电台提一提你，一号风球现正悬挂，一号风球现正悬挂。你听嘅系香港电台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今日，我讲紧系我哋嘅感觉。我哋唱歌唱民歌咧，细细个嘅时候，就系唱阿 Angus Chan 嘅呢一首叫做 Circle Game。当然啦，原本系 Johnny Mitchell 嘅，咁但系多谢阿 Angus 咧，就喺香港即系将佢变成咗一首相当流行嘅流行曲啊 ，Number One 街知巷闻啊。当时我都系未开始转即系职业唱歌啦，咁啊行街放学咧，哇！点解？每一个档口都播紧呢只歌，即系我要讲俾阿邓婉玲听，因为佢细个，即系行过嗰啲旺角啊、油麻地啊嗰啲咧，好多街边卖唱片嘅，即系一个系 cassette 带啊，即系一个手推车咁啊卖噶，跟住佢要摆两个喇叭喺度咧狂播，你一行咧行一个圈你就知道咧最近香港。边只歌先系真真正正 number one？ 你唔使听电台，电台个 chart 咧系当然有权威性，但系如果系真正深入民心咧，你去庙街啊附近咧嗰啲档口嗰度听啊，越多翻版嗰啲咧就越劲，唔劲都唔会翻版啦，系咪先？呢只就好多翻版嘅，就系阿陈美玲嗰个版本，佢只系出咗一张细碟嘅当初，即系45寸嘅黑胶唱片。 我都有嗰只碟， 都有个 flip side 咧。就是 Day is done、Tell me why you're crying my son 那隻 Peter Paul and Mary 的我當然記得了因為我民歌迷之後呢就真的感染了我所以我現在我前幾天撞到 Angus 都有聊聊他說、我們一起唱 Seven Devil Deals 我們可以演唱會民歌會是真的說得很興奮因为即系昔日嘅一路成长嘅朋友都同我哋差唔多嘅，都好有共鸣嘅。咁当然啦，中文歌又更多啦。中文歌咧，即系仲长嘅岁月咧，由70年代开始，80年代呢两个 decades 啊，最多即系好歌。譬如呢一只咧，邓婉玲，我都估唔到你识拣啲咁资深嘅歌噃。 我直情系入戏院睇过呢套戏。 系啊。不过多谢阿 Mimi， 将呢一个爱凭住呢只歌带嚟，凭着爱。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埋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走 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 最美丽仍然是爱， 带泪像仍然是好，未惧怕一生的波折伴到老。头先睇呢个歌词咧，我俾你睇下，呢个系一个电邮嚟嘅，即系一个以前好兴 fax 嘅。 哦， 咁咧就睇呢个节目噶噃。咁呢个歌词，你知道我哋以前点样影印咗咧？就咁样写住2014年3月9日9:45就传嚟嘅，叫 Jesse 呢位听众朋友，我是你的忠实 fans。了十年啊，佢点唱欲点唱诶，凭着爱俾阿坡希望佢快乐度过每一天，即系几 touching 嘅呢啲。2014即系八年前，系咪啊？系咪啊？系冇计错。咁但系当然，我呢个节目开咗20多年，咁我因为其实应该早知咧，将所有呢啲电邮咧全部收起佢，影印晒整一本簿。睇见都有啲感动，希望即歌一样啦，凭着爱可以但愿人长久，渡过所有荆棘刺脚嘅弯路。咁啊，讲起呢个爱心咧，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之一咧就系阿 Lambert， 系陈立业。咁之前咧你就真系中横呢一个香港嘅商业， 唔敢当， 系啊，真系即系做亲都系阿头嚟嘅，咁啊做好多创意，好喺 marketing 上面真系好多贡献吓，做过无数。咁啊，旧年咧就去到做一个叫做国际 系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咁我哋听呢个好多嘅， 因为 UNICEF 啊 UNICEF 一定知啦。咁但系、這個UNICEF 咧。佢經常因為佢經常有籌款活動啊，有啲片啊，咁可能你都即係同你有關㗎啦，好多都同我嗰股。其實一個即係簡單啲，如果你向一啲年青啲嘅朋友講，呢、個 UNICEF 係咩嚟嘅？ 其實係一個聯合國嘅機構嚟嘅，咁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希望係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尤其是嗰啲 high income country， 即係話我哋叫 高收入的國家三十幾個去籌款，咁就係幫助一啲130多個比較冇咁有錢嘅國家或者貧窮嘅國家嘅兒童咯。 係， 咁尤其是一啲可能係一啲懷孕婦女啊，或者一啲冇嘢食嘅一啲貧困嘅兒童咁咯。 係用各種嘅籌款嘅方法。 係啊， 咁你你喺國際嗰度做嘅，因為香港嗰度做。 我就喺香港嘅，我係負責香港嘅Chief Executive 咯。 哦，係啊，即 係總幹事。 係總幹事。咁你當其時用咗啲咩方法去籌款？ 其實我哋有好多嘅，我哋有唔同嘅渠道咯。有啲譬如話係一啲大眾都可以參與嘅，譬如話每年都有啲叫慈善跑啊， 即係11月20幾號 嗰啲咧。咁就都除咗嗰啲即係有個揸馬嗰啲係比較多人之外咧，其實第二個多人參加嘅呢啲嘅馬拉松跑咧，都係我哋嘅慈善跑啦。另外就可能係一啲公司嘅捐獻啦，因為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公司合作去搞一啲嘅活動俾嗰啲公司啦。另外就一啲真係我哋叫做好嗰啲慈善家，咁嗰啲慈善家咧，佢一捐就可能係 好大嚿嘅， 好大嚿嘅錢。咁所以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即係接觸唔同嘅 donor 咯。 哇！即係真係聽起上嚟都係～感動的，因為呢個真係一定要頭先一講嘅資料，即係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 係啊，係啊，尤其是我諗去到一啲即係好貧窮嗰啲咧， 非洲啊， 係啊，係。我上次就去過尼泊爾嗰啲咧， 哦 ，OK， 佢真係有2/3嘅人口咧，佢唔知咩叫廁所。咁我哋就係幫佢起啲廁所。 哇！可想而知啊，真係唔係親身經歷過，好似頭先只歌咁樣，好多次腳啲彎路你就曾搭片多謝你，多謝你將即係奉獻咗俾社會啦。咁啊，而家就喺大學教書，咁都係繼續呢個工作嘅，因為唔同方法啫，即係將呢啲知識啊嚇，即係我哋你嘅經驗啊，就可以灌輸，即係傳承俾下一代。 而家就個target 就會大啲咯，而家係大學生咯。之前嗰啲咧，我哋就叫0-18歲嘅細路仔， 細路仔啦。好啦，咁而家不如選一隻咧，都係關於我哋愛 嘅歌，好啊好啊。 你話咧？ 嗱，有一首歌咧，就個名比較特別嘅，叫做 El Shaddai。 唔識喎。 係啊， 咩文嚟？ 呢個咧就唔係英文嚟嘅，就係一個希伯來文嚟嘅。 OK。 咁個歌名其實就係叫 God Almighty， 即係上帝，即係好偉大嘅愛。咁佢嘅愛係即係俾我哋所有人咁樣。 叫做。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Elyonah Adonai. 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rekam Kana Adonai We will 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 Through your love and through the ram You saved the son of AbrahamThrough the power of your hand, you turned the sea into dry land. To the outcast on her knees, you were the God who really sees. And by your might, you set your children fre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Elyonah Adonai.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rekam Kana Adonai We will 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 Through the years wishes you made it clear that the time of Christ was near. Though the people couldn't see what Messiah ought to be, though your word contained the plan, they just could not understand. Your most awesome work was done through the frailty of your Son.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Elyon Adonai, each to each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Kamkon Adonai, I will praise and lift you high.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Elyon Adonai, age to age you're still the same by the power of the name. El Shaddai, El Shaddai, El Kamkon Adonai, I will praise you till I die. El Shaddai.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朝五点。天文台呼吁市民听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话，受到热带气旋尼格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尼格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中华南桂坊一带晚上有越来越多市民来庆祝万圣节，警方实施人流管制，在道路两旁架起铁马，拉起橙带，以扫荡方式呼吁市民向前行，不要在斜坡停留。警方又以广播表示，为免人流过于挤拥，呼吁在场人士避免停留在兰桂坊内，尽快由运衔街方向离开。大部分到场的市民都悉心打扮成不同造型，有市民说因应南韩万圣节派对人踩人事故，会提高警觉，避免走到人群太密集的地方，亦都尽量不要停留在斜坡。有市民说有警方在场维持秩序，相信发生事故的风险不大。有家长带同小朋友到场感受气氛，但是说不会逗留到太夜。有小朋友说家人告诉他现场人多挤迫，要尽量靠墙边行，减低风险。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当局要放弃地刚刚够就可以的思维，因为要有土地储备，才能够让政府和各界有空间想政策创新。凌汉豪在网志说，未来十年熟地供应量将会达到3280公顷，当中已经预留作房屋用途的用地，预计可提供大约493000个单位。新造土地来源亦都包括绿化地带检讨，除了已经纳入各项发展计划的1200公顷绿化地带土地，当局再识别大约255公顷可供应70000个单位的绿化地带土地，并会计入未来十年熟地供应之内。宁康豪说，政府亦都会透过修例精简程序，压缩制造熟地所需时间，精简强拍制度等，达至提速、提效、提质的目标。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两宗汽车炸弹爆炸，至少100人死亡、300人受伤。与阿盖达有联系的索马里青年党承认责任。事发是当地星期六第一次爆炸发生在教育部大楼，当救护车抵达现场时发生第二次爆炸。今次襲擊和2017年同月的爆炸發生在同一地點，當時造成500多人喪生。索馬里總統馬哈茂德表示，死者大多數是平民，包括婦孺和學生，他呼籲其他國家派遣醫護人員到當地協助治理傷者。美國、德國、土耳其和卡塔爾都譴責襲擊。非洲聯盟駐索馬里特派團表示，襲擊突顯需要採取軍事行動，削弱青年黨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在晚上10點10分發出，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晚上10點，強烈熱帶風暴尼格襲擊在香港之東南偏南大約770公里，即是北緯16.0度、東經117.3度附近，預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按照現時預測路徑，尼格會在今晚至到聽朝早與本港保持超過600公里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聽日清晨五點。市民请在明早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行山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尼格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 留意最新风暴消息。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53%，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讲起黄大仙，你会想起啲乜嘢呢？ 求柱香，求签， 吓，净系知道咁多咋？不如一起去睇下黄大仙信俗巡回展，了解多啲呢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啦。 呢一次啊，息息完咧，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一連串的活動之一嚟嘅啫。咁雖然黃大仙喺香港係個個人都知啦，但係其中嘅文化、佢嘅信仰同埋道教傳統等等，讓大眾嘅認識當中傳統嘅文化。除咗之外，隨即晚上上投柱香呢啲咁嘅科儀嘅動作大家希望都多啲了解，唔好話道教咧好似好神秘或者係古靈精怪咁樣。這個咧就係俾大家一個清晰嘅介紹。仲有好有新穎嘅形式啊，譬如有啲微縮嘅模型啊，互動拍攝嘅裝置啊，巨型嘅扭蛋機喎，奇緣信箱啊等等。最緊要一樣咧，我哋得到釋真會社借出佢哋好珍貴嘅文物，係非常之古代嘅，係仰韶嘅文化喺度。而家咧，我哋喺我哋嘅原道咧，係供養大眾去睇，使到我哋中國人啊知道我哋有幾千年嘅文化。 唔该晒，息息员黄大仙慈监院李耀辉二角道长。 黄大仙信俗巡回展11月4至7号，黄大仙中心北馆。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那些年，记得爸爸喺堤边小路上边骑住单车，年幼嘅我伏喺爸爸嘅背脊度，感觉好温暖，好有安全感。不知你有没有这些童年的回忆呢？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 爸爸总是不善于表达自己，但是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因为每当我在单车上边挨住他，一股暖流流遍全身，这股暖流就是爸爸对我的关怀。 经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 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与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斜，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来爱换，又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与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或野。 多谢你，爸爸。 我后来多谢佢嘅方法就系我踩翻个单车载住佢喺。我哋乡下嘅时候，历历在目。时间到咗，都超过咗一半啦。咁我哋二千零个再重聚咧。每一个星期日嘅晚上都有三小时嘅现场直播。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咧就系诗歌界嘅邓婉玲同埋陈立业。多谢你哋参与我哋今日突发嘅一个诗文流行曲之夜，三种歌都得嘅。咁但系咧，就算有流行歌都好咧，都系斯斯文文。不过民歌咧，好坦白讲，尤其是本地嘅粤语嘅民歌咧，有好多好，不过唔多。咁啊呢一只咧就真系难能可贵啲嘅，因为当年我哋香港电台主办嘅城市民歌创作比赛咧就是、第一届。咁呢只歌咧就系、是、新曲新词组嘅冠军。咁啊，请两位咧可以啊。同我哋呢个城市民歌咧，即系怀旧一下。歌名好简单，好多人都识，好多人都翻唱过，好似包括好似啊学友啊，佢哋都唱过嘅。歌名就叫做《问》。 问那星，点解要照耀？千秋也。疲倦， 唯怕海漆黑里寂寞，星光给慰藉半点。 问那海，点解要拍岸？千秋也未停断。 山孤单与寂寞，海风给慰问每天。 一生中总有寂寞，点样将痛苦隔断？海风解我心里闷，星光解困倦半点。 心，心中有把念，千秋将快乐盖掩。贪心不足惹恨事，被爱众人为作乱，悲伤皆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再添。贪心不足惹恨事，被爱众人为作乱，悲伤皆有贪念，知足将快乐再添，知足将快乐再添。 永恒的一首香港的城市民歌叫做《问》。刚才邓婉玲说听的时候 你那个版本是什么版本？你听过的版本 李丽蕊。 哦，是什么？有录过 邓慧欣。 哦，他们两个原来有录过这首歌的。 他 live 的好像是。 哦，是 live 的。哦，所以我为什么唱片没有呢？刚才也讲过，就是其实原唱呢当年参加比赛的。其实参加比赛呢就不是唱歌，是作曲和填词。咁咧就作曲填词嗰、那个朋友咧，又姓欧喎，竟然系同我嗰个姓一模一样嘅。咁全世界都以为咦系你亲戚啊咁样，因为我咧就一定好敏感嘅，因为我做紧评判，就系、是、嗰个比赛，我就系评判嚟嘅。咁我就即系我就直情唔发觉，咦？点解欧桂芬系嚟呢度唱歌嘅咧？佢就代表即系嗰个人叫佢，喂，你同我演绎呢只歌，你要演绎噶嘛？即系你唔系就咁抌张歌纸入嚟就话参加比赛要揾人唱，就揾咗我细妹。咁我唔知嘅，咁我最多唔俾分咯。呢个妹嚟噶咁样啊，即系估唔到咧咁啱得咁巧，亦都好坦白讲值得嘅呢只歌。 嗱，好听， 好好听嘅，即系亦都好有意思啦，好有意思。即系一只民歌最重要就唔系话你流行咁就得嘅，而系即系到咗而家你谂下，即系而家就打仗，尤其是即系直情咧，好似時空隔了幾十年咧，都好像好啱聽、好啱用啊，好啱我哋嘅共鳴嘅。好啦，咁啊，今晚係詩歌民歌，即係詩文嘅流行曲。哇，我非常中意呢只，不過我想聽女聲唱呢只歌咧，就叫做《似水流年》啦，係人都識噶啦。咁啊，亦都係電影嘅主題歌曲啊。咁啊，當然係人都記得係梅艷芳嗰把聲音。咦？阿咪咪，你把声头先一路唱都好清丽，高高地音噶，突然间嚟一个超低音噶，啊，唔知道有啲咩感觉。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阿咪咪听邓婉玲。 我着开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处境都变。 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 剛才在一個電視節目那裡跟鄭國剛老師，即是這隻似水流年的寫詞作詞人，即是我跟他成日都聊天，都聊了很多歌啦，關於這隻似水流年，很多人都未必知道，原本呢第一次交稿呢就不是這個稿來，即不是這隻歌來，是這隻歌，不過完全不同歌詞。因為鄭 Sir 他會習慣，如果他寫電影主題歌，他會看那齣戲，看埋個劇本，咁然後咧，佢就照住個劇本喺個長戲嗰度咧，就寫咗一隻另外嘅《似水流年》，係好啱，即係啱曬嗰個劇情嘅發展。啊，點咧？唔知點解會收到之後咧，就導演就覺得，咦，係咪應該揾一隻即係唔使描述嗰個場景嘅，再寫啦咁樣。如果唔再寫咧，可能隻歌就冇而家咁流行都未定。都是出自鄭國剛老師的手，所以有時鄭老師說得對的，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命運，這樣安排至好了。喜多郎作曲，鄭國剛填詞的《似水流年》，這一類歌呢，即是感人的歌呢，我們做二千靚歌呢經常都會感覺到的，就是什麼呢？哪些歌是最多人喜歡最多人想點唱的呢？如果讲点唱龙虎榜咧，喺呢廿几年间咧，有好多只嘅。不过有一只一定上榜嘅就叫念亲恩。咁念亲恩咧，其实你哋都知啦，就系即系其实喺教会嘅好似突破机构，当年咧一个业余嘅民歌嘅创作比赛里边咧就系参赛嘅嗰个。但系难得咧，即系呢一个歌嗰个嘅历程经历咧。可能他的命運就交了陳百強的手，於是乎流行的機會就大了很多了。到了今天，我們已經覺得這隻歌哪個人唱都會可能會很感動。我們一起，我們請陳立業 Lambert 念親恩。 長夜空虛使我懷舊事，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拭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 发为亲旁，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去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念亲恩之后，我哋有 Vince 嘅另外一首念亲恩嘅歌曲，一首送给双亲嘅诗歌，歌名《桥》。 父母亲从小苦育我，初中爱惜有树苗，维护照 偏南大约770公里，即是北纬16.0度，东经117.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晚至听朝与本港保持超过6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清晨5点。市民请在听朝出门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進行戶外工作或者行山的市民亦都請留意天氣變化。尼格會在星期二和星期三進一步靠近廣東沿岸，市民應該保持警覺，留意最新風暴消息。预测本港天气干燥，晚间天色良好，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4%，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鄉郊一般选举包括原居民代表选举、居民代表选举、街坊代表选举，即将在明年1月举行。如你符合资格又有意参选，可以在今年11月4日至17日期间亲自递交提名表格。详情请致电2152-152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我哋要做到源头减废，最容易嘅方法就系从消费习惯方面着手。有啲店铺就提倡攞卖嘅概念，即系售卖冇包装嘅货品，鼓励客人自备容器购物。 攞買即係可以俾我自己帶個容器去入我自己需要嘅份量。咁不過喺當時候咧，只係一個比而家更加小眾嘅理念啦。能夠提供呢個消費模式嘅鋪頭，亦都比而家更加少。咁當時我可能要每一個月或者隔一個月就要由港島東區就要搭車去到中西區去做呢一個咁嘅消費動作，都真係幾重啊！咁所以成日好渴望喺自己屋企附近會有依類型鋪頭啦。 Bear 本身是时装界工作者，一年之前决定开裸卖店，鼓励大家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包装品。而令他最开心的是亲眼见证到顾客愿意改变消费模式。 有些客人来到，他觉得很奇怪，跟着他第一次离开了，然后可能隔两个星期他再出现，然后他是没有自己带容器来的，他选择可能在现场购买纸袋。然后可能他就会说，我觉得很烦啊，我要你的纸袋，为什么我要另外给钱买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希望借过这个不方便去更加鼓励客人自备容器。但是你随着见他可能第三第四次来，他自己带了自己的食物盒来了，好像很叻叻猪咁，我今次不用给你那$1来了。那个关键就是我们亦都要有清晰的指示，等他们去了解背后我们的想法是做什么东西。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有 hourglass song， 边个时间计嘅盐嗰啲沙已经漏尽咗，因为时间已经不断咁漏走啦。最后我哋仲有两个部分嘅二千零歌再重聚咧，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为你献唱一啲今晚嘅主题，叫做诗文流行曲，诗歌、民歌同埋流行曲，亦都可以解一啲好诗文嘅吓、啊，一啲都唔即系粗暴嘅流行曲。 好正呢个名字， 喂，整一只情歌啦，但系诗诗文文嘅啦，好唔好啊？呢只歌咧，我同阿边时以前都中意嘅，我哋都有合作过。呢、這个咧就系阿黄凯芹，系咪啊？同埋阿周慧敏。嘅情未了，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就系阿陈立业 Lambert 同埋 Mimi 邓婉玲。 长迷幻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无期，但长尽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美。 命随流逝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 当年 Chris 同埋 Vivian 合唱嘅只歌叫做《情未了》，一只好情深嘅情歌。讲起情歌咧，如果你要将佢发扬光大咧，要好多功夫。咩意思呢？就唔系话将你嘅恋情话俾人听咁简单，而可能未用即系大众嘅传媒。咁呢样嘢要问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 Lambert。喺当年咧，佢系一个真系唔系讲笑嗰啲嘅，系真系佢做嘅嘅表表姐。咁啊，当年你有一段时间就喺一个电信公司度做即系CEO。 总经理 GM， 咁即系你话事啦，咁然后你要创作啊，甚至乎即系要推动一啲宣传嘅工作，咁啊，但系你竟然就用呢啲情事啊、情歌啊，拍嗰啲片啊，去推，咁啊，讲下你推嗰啲咩嚟？ 嗰陣時係一個手提電話嘅品牌，咁因為嗰陣時就嗰啲電話比較貴啊，咁嗰陣時咧就政府就想我哋即係推出一啲大眾化啲嘅一啲牌子啦， 即係政府會叫你哋做， 因為覺得我哋太貴，因為嗰陣時650蚊一百分鐘啊，咁所以係超貴， 好誇張， 咁所以大眾咧就係用唔到咯，咁所以就嗰陣時一派就好多嘅嗰啲我哋叫 PCS license， 即係嗰啲流動通訊嘅牌照推咗嚟，咁嗰陣時我哋就貴得滯，就冇人，即係個老細就話：喂，你唔掂喎，邊個人上你嘅台咧咁貴？咁所以嗰陣時我哋就諗下，不如我哋推出一個年輕嘅品牌，咁希望個品牌咧就吸引一啲年輕人，咁佢哋可以即係平少少，咁但係又唔好太平，咁去吸引佢哋。 就用無線電話啦。 咁所以嗰陣時我哋連個廣告咧，我哋都希望係幫到個品牌推廣，因為咧嗰陣時咧第一次咧有啲廣告係拍4分鐘片啦， 系啊， 咁呢4分鐘咧，我哋就分開咗四集去播， 系 每一次咧就播1分鐘， 系 咁，然之後就希望啲香港市民咧就投票去個結局，以致到影響佢嗰個嘅故事發展。 哇！這個真係好新鮮，喺廣告界嚟， 係啊，算係第一個， 真係未試過嘅， 未試過。 電影我就聽聞過，即係有兩個版本，你哋睇下邊個版本啦，可能兩次都睇曬。 係啊， 咁但係咧，即係你哋電視好難控制噶嘛，你哇好多錢噶嘛，你要成日買一集、10集、30集、40集，好多錢噶。 我哋真係拍咗兩個結局㗎，咁就真係 投票啦， 啲人投票嘅啫，係。 哇！咁係一個非常成功嘅，大家一講出嚟都。 有啲印象 猶新啦，印象猶深。 尤其是嗰幾個主角而家紅曬啦， 犀利啦！郭富城 係，我好記得嗰次佢喺最受歡迎男歌手，佢多謝我都好 多謝埋。咁啊，不如咁啊，即係將佢當年當然啦，佢嗰隻歌咧就而家佢做演唱會都一定要唱噶。咁啊，不如咧今晚由你啊，呢個當年嘅 GM 一手創造呢、這個爱的呼唤，呼唤啲人，你哋买啦，买啦！ 清风渗着雨点，清新仿似你的脸，常怀念。喜欢看下雨天，喜欢跟你再相见。重拾未了缘，爱意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声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即使分隔数千里，情还在心中炽热似火，终于跟你再相见，怀念是折磨， 爱已永不会间断，就算世界与星空每天改变，爱你更多总不减半点，最爱听你声线，谁轻轻叫唤我用上心中爱火，幸运只因有着你，不再流浪与蹉跎，来深深抱紧我，让痴心加上锁，落寞欢欣听着你，柔情蜜语再燃亮我。从心的领略过，是不死的爱念，是用心的抉择过，找到顺恶与结果，仍感激你给我，将诗篇的爱慕，落在艰苦岁月，你仍然是你，再陪伴我。 郭富城的《爱的呼唤》是今次现场呢找回当年这个1、2、3的创造者Lambert 在这里唱的，真的有意思 了， 很特别了。当年大家不知道听Aaron 郭富城唱这个歌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在做什么呢？跟他拍了拖没呢？结了婚没呢？你个仔系咪啱啱出世咧？到咗而家咪20几岁， 都有啦， 有啦，有 1997年嘅。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我哋听歌咧，可以即系寻翻我哋嘅历史轨迹嘅，好容易嘅啫，用歌就得噶啦。其实呢啲歌都系我哋由细听到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咪咪，邓婉玲。是这样长大，我们一同在人生的岁月当中携手向前，不知几时是尽头，不过始终有一日，我们在人生的尽头越过彩虹，见到彩虹的尽头，

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十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至少维持到明朝早五点。天文台呼吁市民明朝早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说，受热带气旋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尼格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本港新增5210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有478宗，多1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172名患者离世。三间安老和七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11名院友获确诊，41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另外，一间幼稚园、一间中学和一间特殊学校各有一个班需要停课7日。截至昨日，卫生署公共卫生化验服务署在输入个案中累计发现202宗 XBB、6宗 XBD、8宗 BA.2.75.2、6宗 BA.4.6、11宗 BF.7 和22宗 BQ.1.1 亚系个案。本地個案就累計發現6宗 XBD、 1宗 BA.2.75.2 和7宗 BQ.1.1 亞系個案。南韓首爾梨泰院人踩人事故增至最少153人死亡，超過130人受傷，死者很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官员说，由于部分伤者重伤，死亡人数仍然可能会上升。消防部门说，死者包括20名外国人，分别来自中国、伊朗、俄罗斯、美国、法国、越南、挪威、乌兹别克等。南韩国防部公布，3名军方人员在事件中死亡，4人受伤。总统尹石月形容这宗是可怕的悲剧，承诺彻查事故原因。南韩政府将今日至星期六列为全国哀悼期。当局又将梨泰院所在的龙山区划为特别灾难地区，为遇难者家属和伤者提供援助。首尔市长缩短欧洲访问行程回国，强调会尽一切能力善后。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约770公里，即在北纬16度、东经 117.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以向南海北部。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今晚至明朝早同本港保持超过6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明日清晨5点。市民请在明朝早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尼格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增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行山的市民亦请留意天气变化。尼格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进一步靠近广东沿岸，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预测大致多云和干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号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皆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作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总不知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唯独你是我拯救，我总不知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 系诗歌界嘅多年经典，全因为你。唱歌是邓婉玲 Mimi， 跟住呢只歌咧，亦都系当年斯文流行曲界的一对乐队，叫做赤道，大家可能有记忆咧。佢哋有一只歌曲叫做《无言者》，今日演绎嘅系 Lambert Chan。 长路里，我独行看车过，夜已深，地铁中我默然，从未想我竟似过客，我心中满是话，没处途径。烦恼时，百万人擦身过，未会想路过这有故事，人面中看不到笑脸，每一对眼目内尽头冷漠，心中空虚，谁又会听我细诉，心想沟通，谁愿讲心内热诚话，几多虚假曾令我不再要多说，假装对话，零默说话，奔处夜已深，静悄中我无言，鸣笛声海风里漫长，我心却满是话，没处途径。烦恼时，百万人擦身过，未会想路过这有故事，人面中看不到笑脸，每一对眼目内尽头冷漠，心中空虚，谁又会听我细诉，心想沟通，谁愿讲心内热诚话，几多虚假曾令我不再要多说，假装对话，凝默说话，心中空虚，谁又会听我细诉，心想沟通，谁愿讲

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年月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缠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路骤觉光阴去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编织我交错梦幻。曾遇你真心。 多谢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再次多谢邓婉玲为我哋唱出《夕阳之歌》，当然仲有 Lambert、陈立业 ，Thank you， 多谢晒， 多谢。 夕阳已经西沉，但系我哋还有月亮同埋星星陪伴我哋。希望今晚大家有个甜蜜美梦。我再次多谢我两位拍档阿坚哥同埋 on piano 又唱歌嘅 Vince。每个星期天我们都很希望大家过了很舒畅的三小时，进入新的一个星期。 雨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知随时梦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 Good night 你。